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1 2 3，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周一的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一位我觉得用什么词来形容她呢，真的是精灵一般的女孩子哈。但是呢，别看她长得非常的精灵乖巧可爱，但是她身上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她就是音乐制作人歌手周子妍。欢迎子妍。 嗨，大家好，我是周子妍。哎，这是我第一次听别人以音乐制作人来介绍我。 是吗？ 哎，我的天，开心 是吧？因为刚才咱们俩也在聊天嘛，就是马上就要以音乐制作人的这个身份，不是方式哈，以这个身份要踏足音乐圈是吗？ 其实已经是了，因为这一次自己的四首歌自己有全部参与制作，然后包括参与编曲，然后和和声的编写啊，这样。 太厉害了吧！你这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当然不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制作团队，然后大家一起来这样合作出来的。 好的，对，大家今天可以通过视频来看一下哈。我觉得子妍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小巧玲珑。但是呢，越是这样的女孩子，你深入了解一下，可能会发现她身上的能量越是巨大的。对，那么今天呢，如果你也喜欢子妍的话，记得来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场来为她打 call。 那打 call 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下方找到视频直播就可以点击进入了，在聊天室里面我们可以尽情的畅聊，也把你们的弹幕这个发上来哈。还有一种互动的方式，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在上面就可以跟我们发弹幕互动、留言、关注、分享。如果你喜欢子妍的话，如果觉得她唱得好的话，记得刷出你们的小礼物哟，走一波。好，哎，这个子妍是平时也会有时间自己直播吗？要不要跟你的粉丝打声招呼？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上来了，一人泽哥在跟你打招呼。Hello， 嗨，你好。 对对对， 其实我对他们特别的抱歉， 怎么了呢？ 我每一次直播都没有 音乐戛然而止，什么情况？ 是 吧？没有没有， 就没有跟他们打过招呼，就从来都是想什么时候想到了要直播，然后突然就直播了，就经常导致很多人就是还没有看就已经结束了。 哎呀，真是的， 对，他们总在微博上抱怨我说下次可不可以预告。 是的，那你下次会预告吗？还是搞突然袭击？ 争取 争取。对，大家听到了哈，子妍说争取。还有只对你一人温柔进入了直播间。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的进入哈。还有绝笔风尘，哎，这个名字很好哈，绝笔风尘啊，感觉好像有点金盆洗手的意思。不要退出江湖，今天我们的现场就留给大家。之前呢子妍没有预告过，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现在就要开始了，所以粉丝们赶紧进来。 对，今天其实子妍还是嗓子有点不舒服，有点感冒，是不是？ 对，我特别不想被听出来，但是我有点掩藏不了。就是我对上海有点水土不服。 是的，就刚才我就是咱们在聊天也说了， 聊天的时候说了，就只要一去上海回来，一定会生病，要么发烧，要么感冒。然后上一次去，就是回来就感冒了，然后还没有好，又去了第二次，然后回来就更严重了。 对，上海的天气说，哎。你怎么你还敢来呀、啊、对， 长记性呢， 就是啊，这病还没好呢又来了。对，因为现在就是南方可能雨水会更加的重一些，所以湿度啊热度啊明显上升，再加上舟车劳顿，很容易就感冒发烧。就是所有的朋友都要谨记哈，不管你在全国的哪一个城市，最近这个天气还真的是挺反常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预防好，做好一些预防措施，常备药物。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上海之行，听说是去录了一个综艺节目。 对， 那今天其实主要还是边唱歌边聊天嘛。对，就像一个小型的谈话的一个现场，演出的现场哈。那第一首歌想给我们带来哪一首？ 第一首还是想要唱一首自己刚刚发布的新歌。 好， 名字叫无人幸免，就像、 这个感冒 这件事情真的也是无人幸免。对， 无人幸免，因为我一看这个名字，我说无人幸免，哇，好霸气的名字，就感觉是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那听着有点阴森是吗？ 对，但是我觉得一股霸气袭来，看看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好， 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悬念。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先唱歌然后再来说一说这首歌吧。 好的， 好，那准备好了吗？子妍 戴上耳机。 对，戴上耳机。好，大家可以这个在我们的易直播和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上面持续的关注还有打 call 哦。欢迎话多不如陈，现在开始点名了啊。那大家也洗耳恭听，这首歌来了。这个麦克开了吗？ 没有。 今天第几天？想念的没关联，时间又重叠，想来也没什么差别，还期待能有什么明天，是没能出现，心像塑料快般枯燥干瘪，粉碎后被吹进梦。 这个伴奏是没有从头放，他必须得从头放。 好的， 对， 等一下。 好了。那我们再来一遍。 好的。 对不起你们。 没有，这才说明我们是现场啊，好不好？ 今天第几天？和想念的。没关联，时间又重叠，想来也没什么差别，还期待能有什么明天，你还是没能出现，心像塑料快般枯燥干瘪，粉碎后被吹进茫茫的人烟，看不见有任何恢复心跳的瞬间，爱让人疑惑不解。 窗分别反复出演，相对无言，每一句都在对应你挑眉的笑脸。我不解，我怎么能够了解，相爱过后往往是分别，一场惨败无人幸免。 刚才我在想，我说因为我们的节目挑战新歌声嘛，然后就是要营造那种 KTV 点唱的感觉，尤其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自带混响的话筒，就觉得这如果要是在 KTV， 那你就是麦霸级的人物。 我刚刚最后一句歌词还唱错了。 是吗？啊，好在我没有大屏幕提示。对，那如果要是说 K 歌的话，是不是只要你一出场真的是无人幸免？ 没有，因为我们经常 K 歌的人里面 全是歌手， 都是歌手，对，要么就是音乐制作人。 哦，那你们会暗中较量吗？就比如说你点一首什么，然后哎，我也要唱一首什么。 大家面上都看得过去，但是就是实地里，对，大家都努力一把劲那种。 对，然后那基本上说给我点个青藏高原。 没有，我们都会互相唱对方的歌。 哦，真的吗？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 对对对，都会点对方的歌唱。 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说如果要是一群音乐制作人或者说一群特别优秀的歌手在一起去 K 歌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啊？经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我会带一些我不是圈内的朋友，就我的闺蜜啊，我们跟我一起去，然后他们一般都会一开始会很忐忑，然后就害怕，就说哎，他们唱了我怎么唱呀， 对呀，好露怯呀， 对，但后来 唱个最炫民族风。 但后来都说以后有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再叫我，因为就特别像在听一场就是现场的演唱会呀。对，因为那个大家都很会唱，就不管是做幕前还是做幕后的都特别的会唱。对， 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音乐人的大聚会大 party。 对，刚才那首歌无一幸免哈，我突然间想到无人幸免。对，无人幸免。然后就是我们正在收看和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想想，我觉得无人幸免这四个字还真的可以应用到很多的方面哈，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情感是无人幸免的呢？嗯，这首歌你当时写的时候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首歌里面歌词也写了，就是相爱过后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分开了，然后对方都不会好过，所以在一段感情里是无人幸免的。 就还是偏感情会多一些。 当然大家也可以就是理解成比如说感冒呀，也无人幸免。 不，感冒这个东西还是可以有人幸免的。 对，其实有很多事情在就是在生活当中，包括在工作啊学习当中，有很多挫折呀，包括一些情感经历，都是有一些时候是无法避免的。 是的，还真是无人幸免。其实说到感情，可能大家又会觉得就一提到这个 个好这个感情的东西哈、啊，好像是一下拨动了所有人的心弦，还真的是无人幸免，因为每个人都有感情嘛。然后这份感情虽然说它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对象不一样，结局不一样，但是这个过程和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还真的是无人幸免。 是的， 是的，就是歌里面唱的，当然是分开之后，可能大家都不会很好过。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也会有一些就分开了之后，哎，反而这是一种洒脱。 我觉得，但凡是真心相爱过的人，分开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戒断反应。 就像是。 哪怕我们养了一盆花花草草，它枯死了，你也会 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嘛。 对，然后你也会就是心里像缺了一块什么东西。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完全洒脱吧。就是至少我是这样的，对， 是吧？那子妍应该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 对， 是。那你写这首歌的时候，自己的情感有没有什么波动？就当时的状态？ 这首歌其实是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下就这样写出来的，是写的当时的一些，确实心理活动也好，或者是 情感经历哈， 就是情感的折射也好。 哎呀，还真是啊，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音乐人，他一定要有这些情感上的经历，他才能写出一首好歌。不然的话，总觉得好像歌曲不是那么的深刻。就不管你写哪一种情感，然后哪怕是写一些风景啊，或者是一时的感受，那也是真实存在的，你能够激起你深刻共鸣的东西，你才能把它写成歌。 对，我最近刚刚写了一首新歌，还没有对外发布，然后写的就是关于减肥的。 关于减肥？ 对，我好饿。大声的 哎呀，我的天 哪。 哎，我今天那个就是我们一个闺蜜群里面有一个闺蜜发来一个图片，然后说安室奈美惠不吃健康餐，不喝健康奶昔，不吃什么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米饭照吃，狂吃肉。然后就说那我们这些平凡人为什么还要那么挣着命的减肥？ 可能就是天生体质不一样 吧。是 吧？对，我有一个很就是很好的， 我本来是不信的，你知道吗？ 我信，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她就是这种，她半夜经常点小蛋糕，然后小龙虾这种各种吃，就甜品什么从来都没在怕的，然后跟她在一起 全部不忌口， 不忌口，而且不分时间，然后不分地点。 我的天哪！ 对，然后跟她这种人做朋友就很痛苦，就是她去的时候你看着，然后你要是动了嘴吧，你明天又得去健身房里运动，然后 不至于吧？ 而且运动还不一定就是能减得下去，然后就跟他这种人做朋友，真的就太累了。 但是 就是身体负担很重，你知道吗？ 对，那他就是一直身材保持的都很好，他 才80多斤。 我的天哪，那真是天生的，我觉得。 而且他个子还很高，他就是特别希望能吃胖一点，但是没办法， 气死我了。这种人真的很生气。就想起范晓萱有一首歌叫《失控的胖子》，对，唱的就是小 S 嘛，不是？ 对， 属于干吃不胖型。但我觉得你也不胖啊，那是现在比如说要录一些综艺，或者说要去就是做一些目前的工作，所以要保持身材吗？ 对，主要是我的脸实在是脸上的肉太多了，就是 好吧，我觉得很好啊。 没有上镜就会看一下你的屏幕， 我看一下。 对，然后就是屏幕上面就会 没事，我们这是高糊摄像头，放心， 就会比本人圆个两三圈。 那倒是。 对，然后就很困扰。其实朋友他们都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减，但是就跟我一样就是要在目前工作的人，他们都会很实在的跟我说， 那你还是得减， 你还是得减，你现在还是太胖了，就直接跟我说你现在还是太胖了。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光是胖瘦的问题，就是我老觉得上镜可能跟整个的脸型啊、骨骼呀、角度其实都有关系。 对， 所以有的时候他也不是说一上镜就是试个脸就得放大两三圈，那也有那种如果你找好角度， 就是有那种 脸型长得很好， 就是他们有那种棱角分明的就特别显瘦。 对，棱角分明，他一下就是都把那个整个脸就 撑 起来突出。 对， 所以胖点也看不出来。其实我觉得你也是属于这种，反而那种小脸 可能就是看起来是小是精致，但是上镜可能也未必好看吧，但是还是看角度啦。 嗯， 对。那其实减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话题，我特别想请教一下，那你是怎么减肥的呢？ 嗯，就其实我觉得全天下减肥就一个 饿着 一件事儿，不是不光饿，你还得运动，就是在 既要饿还要运动。 对，就在你运动完了以后， 嗯， 一定要忍两个小时再进食，就是不管那两个小时你多么饿，你都要把那两个小时忍住。而且就是过了，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点，就是把自己的饮食控制在一整天里啊，控制在八小时以内。就是这在这八个小时里边，你是可以吃东西的，但是不能一直吃啊。然后对，就只能控制在八小时里。然后比如说，你是那个早上十点，吃了第一顿饭，然后那你就必须在下午的六点之前，把今天所有的进食完成，然后六点以后 那就一天两顿饭呗，差不多。 对，你也可以分成少食多餐制，但是那样我自己个人经验就是一般都会吃多，就是你还不如少吃两顿，对，然后把量控制好，然后 那比如说已经饿得不行了，然后又是可以进食的时间，那这个种类。有什么限制吗？比如说，哎呀，我不能吃肉，我只能吃白水煮菜。 其实肉，如果你吃对了的话，它不是特别胖，比米饭呀、这些主食要好太多了。 是吗？就比如说吃牛肉啊， 对， 鸡肉啊。 但是食物里面的调料是非常重要的。 哦， 对，就是你不能吃过油过咸，然后像那些沙拉酱呀，然后包括一些高热量的酱就。放弃吧，就是胖子此生与他无缘。对，然后包括有一些人就是对芝士这种东西就 很感兴趣。 嗯，对，就是而你感兴趣的同时，你的身体还不能就是迅速的分解它，所以就会变成脂肪。然后这种如果你对芝士这么敏感的话，也不要千万不要碰。然后但是奶酪是可以吃的。 哦，奶酪可以。 对，芝士跟奶酪其实口感上有一点点像，但是热量就完全不一样。奶酪你还得看跟什么东西一起吃，跟肉的话在一起就还好。然后如果你要是跟那些主食高热量的酱一起吃的话，它就变成减肥杀手，就是你吃多少长多少这种。 我的天呐，所以大家像以后这些什么奶昔呀、 对，奶茶 甜品啊， 奶茶最近不是被踢爆说就是杰伦哥就是因为喝了奶茶所以现在变成这样，然后但是对，但是他有就是去做一些别的运动来维持自己的身材，但是很多像我身边的朋友他们没办法做的，就是任由着自己胖下去了这样。然后但是我虽然就是说的头头是道的，就是感觉好像对 你能忍住吗？ 有的时候真的忍不住， 是吧？ 对，真的绷不住。就比如说，尤其是在创作期间，就是你在人在动脑子的时候，就是、 这个、消耗特别大。 对，然后你就会疯狂的想要找东西往嘴里塞，就是不管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就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就不知道饱，就是不知道吃饱是什么感觉。然后就在工作的时候 是这样的，我深有体会。 而且。就是一般在我一般在晚上灵感会比较比较多吧， 比较充沛， 对，比较充沛，然后就会忍不住在晚上吃一些难以消化的东西，我就是这样胖的。对，但是 你这是子妍所谓的胖，我的天哪，那让我们这些我真是又插了一刀，已经没有地方了。 对，然后就是我一般都是那种吃完就后悔的人。吃完就特别后悔，而就恨不能 吃的时候，哎呀，什么都不要想了，吃完再说。 对，然后想明天再减肥，然后吃完恨不能就马上出去跑5公里，然后就是这种。对，其实挺痛苦的，我觉得，减肥真的， 减肥真的是要跟人本身的欲望，就是天生的东西。要做对抗，所以这是考验人精神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哈。 我觉得有点 事情， 就是有点违逆人性， 真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算了，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接着聊，好不好？第二首歌，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样的呢？ 这首歌唱给大家我第一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吧。 好，第一张专辑里最喜欢的 第一张专辑名字叫路过青春。 好， 也是我自己有参与创作的一张专辑。出张专辑的时候我才十几岁吧， 十几岁 就做张专辑的时候是十几岁。对，然后这首歌名字叫红绿灯，送给你们。 好，红绿灯准备好咯。 谢谢。 哇，红绿灯这首歌其实应该是大家 非常非常熟悉的子妍的一首歌了哈。嗯，对，这是第一张专辑当中的。 嗯，是的，这一首歌， 这是不是当时也是打榜歌曲来着？我记得， 对， 在很多的榜单上，对，我当然是听过了。嗯， 对，这一首歌以前的每一次现场，嗯。一般都会唱， 是吧？ 对，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嗯， 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是真的也是属于那种很大气很有画面感，因为唱的是红绿灯嘛，基本上都是在马路上面的画面。 嗯， 对 对。 然后 其实 这首歌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点，就是每一个人听到它都会有一个他自己的理解， 嗯， 跟他自己的故事。 好， 因为每一个人眼里的红绿灯好像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一个闪回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聊。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刚才呢我们聊到红绿灯这首歌哈，刚才子妍说每一个人听这首歌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画面。嗯，那好，子妍你先说说你唱这首歌，每次唱这个都会有什么样的画面，是每次都不一样吗？ 嗯，对，其实在唱这首歌之前，就是在录制这首歌之前，我对这首歌压力还挺大的，因为它算是我那张专辑里面比较难诠释的一首歌。 嗯， 然后其次比它更难诠释的当时对我来说是情歌。 是吗？ 对对对，当时因为当时没有谈过恋爱。 对，当时还小，不十几岁的时候吗？ 对，然后当时就情歌我就觉得特别难。 嗯， 然后但是这首歌也挺难的，因为它比情歌来说它包含的东西更多。 嗯， 然后需要一些人生的经历跟感悟来唱。 对， 因为它里面写了很多，就是就以好像是以一个上帝视角来看一些， 看我俯瞰你们， 就比如说像他说一些很现实的，北京的酒店跟纽约的酒店， 对， 然后那个出租车，然后城市里的忙碌都是一样的，然后车上的乘客要么红着脸，要么青着脸，都有一些自己当天的小情绪，然后这个很容易让人带入进去。然后当时我就为了唱好这首歌，就每天去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比如说像三里屯啊这样的地方，去观察来来往往的路人他们脸上的表情。然后像推开车窗， 有什么收获吗？ 有啊， 有啊， 经常会就是在你停下脚步来仔细去看那些人脸上的表情，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天地，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段故事。 是吧？ 然后看似不相关的一些路人里面，可能因为一个转角的一个碰到，或者是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 还真是挺浪漫的一些小细节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自己身边不易察觉的一些小美好。 对，是的，就是这个同样的一件事物在不同的人的眼中呢，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那比如说就是说刚才到三里屯，我到三里屯的时候呢，看到的都是小姐姐的美腿和差不多我觉得可能他们的表情都是差不多的，然后除了这个美腿小姐姐之外呢，就有一些摄影师大叔们在那边拍美腿的小姐姐，我就说啊原来是这样。所以可能我就是比较粗枝大叶的那一种嘛，并没有从他们的表情里面读出就是这样的一些故事，但是从刚才这首歌里面就能感觉得到，我是想象出来那个画面，北京 的酒点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因为没有去过纽约啊，就在想纽约的酒点是什么样子，可能是一样忙碌，但是呢我在想如果要是一个北京人在纽约，他的酒点又会是什么样子，可能就是加了更多的乡愁在里面了。 你看你说的就跟我 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说这首歌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回去仔细听一下哈，尤其是 你们有什么感悟这样。 是，如果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悟呢，或者说你想对子妍说什么为他打 call， 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到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互动啦。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在弹幕上进行交流。刚才看到哦哦好低，他说哇唱得好好啊，当然了我们是专业的好吗对还有像刚才的这个 Princess 乔也进来了哈，并且达成了今天的任务，不错。 Melody 毕安博都进入到了直播间，欢迎各位。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音乐制作人歌手周子妍，耶，再次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周子妍，刚来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是的，随时进来哈，然后呢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分享，关注小礼物刷一波。好，那么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歌。 好， 因为唱歌的时候真的是太让人沉醉了 谢谢。 对， 下面这首歌依旧是来自新专辑光怪陆离世界里的正确人类里面的一首歌，名字就叫正确人类。 正确人类无人幸免，我发现这个新专辑当中好像跟人有关的歌曲很多。好吧，那么正确人类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来看一下听一下，准备好了吗？ 好了。是蓝色，泪的滋味也不全是苦涩。我懂得不多，但每天都笑着。也不知从何时变了，长大之后的眼睛看出去的天空都变了颜色，我们之中的每个也都是妈妈的宝贝，从没想过要在身上盖起堡垒，再把时间摧毁，成长中我们将自己打碎，努力拼凑出一个正确人类，在更好面前我们是那么样无畏，有那么虚伪。想着不要变得太多，不然绕的一圈过后你认不得我，我们之中的每个也都是妈妈的宝贝，从没想过要在身上盖起堡垒，再看时间轻快打碎，努力拼凑出一个正确人类，在更好 这首《正确人类》， 对，送给大家。 对，好的， 谢谢。 听完了之后呢，发现正确人类想当一个正确的人类还真挺难的。 对， 对，要努力拼凑。哎呀，这个好，那个好，但是你拼凑出来肯定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 是的， 对，真正的人类都是有情感、有个性，并且有缺憾的。是正确人类，这是也是新专辑的一个名字哈。 嗯，对。 嗯。 专辑的名字叫《光怪陆离世界里的正确人类》， 人类， 因为其实 好长的名字， 对对对，其实因为要表达的东西还挺多的，然后而且我认为，其实这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嗯， 就像是没有正确人类一样，其实我这一句话既是一个反问句， 嗯， 有疑问句， 嗯， 也是一个肯定句， 嗯， 因为它后面的肯定答案就是这个世界里边没有正确人类， 嗯， 我觉得 是 这样 的，对， 因为我觉得， 嗯， 只要是你活出了你自己，然后令自己满意，然后充满爱，充满希望的活着，那你就是一个很正确的人。 是的，我觉得子妍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女孩子，而且对于很多东西我感觉应该是有着自己的见解，不能说有看得多透彻吧，那好像是有一点特别啊，好像进入到一个境界升华一样，但是我总觉得可能因为是95年的嘛，现在23岁，但是有着超乎你实际年龄的成熟。 谢谢。 对，那你平时你自认是一个成熟的人吗？ 嗯，我觉得还好吧， 嗯， 因为我觉得只是在做自己而已， 嗯， 我也并没有想要额外的去让自己更成熟一些， 啊， 或者是想要保持纯真， 嗯， 保持单纯，我觉得其实也不用， 嗯， 就是 顺其自然就好了。 对对对，在做好自己的同时不停的 改进一些自己的不足啊，然后包括多多留意身边的人事物， 嗯， 然后从他们身上来看到自己的成长，包括帮助自己成长，我觉得这就够了。 是的，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哥哥，他这个名字真的是好厉害啊， 嗯， 然后他是整个都竖着下来的，嗯，占了好大一个画框，然后拉下来说好听，好高颜值，哎， 谢谢， 所以你的小礼物呢，不打算送一下吗？他说好听，好气质，好听，好才艺，好听，好声音，好听，好美，好。 谢谢。 对，这是以倒叙的方式， 已经在不遗余力的夸我。 对，真的是竭尽全力。我觉得你是发自内心的吧，这位小哥哥。一定是的啊。好，那么小哥哥也是关注了我们的节目，谢谢。那希望大家多多来打 call 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子妍，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歌曲，也不是很多了，还有几首歌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对， 对，平时子妍如果要出去唱歌的话，也会是唱自己的歌居多，还是唱别人的歌居多？ 嗯，大部分情况下会唱自己的歌。 哦， 除了跟朋友聚会啊的时候，我们私底下我会唱我朋友的歌呀， 哦， 还有我喜欢的歌手的歌。 嗯，你喜欢的歌手有谁呢？ 其实还挺多的， 嗯， 像国外的一些乐队， 嗯， 还有王菲老师， 嗯， 张国荣老师， 嗯， 然后都是一些就是， 哎，你喜欢的都是这种 上个世纪，也不是说上个世纪，因为 王菲说，哎，这个怎么， 对对对，嗯，然后对， 就有年代感的吧， 也不是，因为其实他们的歌为什么那么招人喜欢，就是 还是经典啊， 对，就 是 包括现在听来也不过时， 嗯，是的， 依然很好听，而且我觉得。 嗯， 依然在引领潮流，引领一些非常时尚的音乐品味。 嗯， 对，这他们的音乐品味真的是超前的。 嗯， 像在他们那个年代，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嗯嗯， 他们已经做出了现在很多很多的音乐人都无法超越的音乐作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 嗯，对，而且是上周吧，应该上周还是上上周，那个《幻乐之城》 啊， 对，就首播的时候，王菲的综艺首秀嘛。然后其实她只是。就也没有说很刻意的去怎么样，但是他唱了一首之后，就当时感觉好像真的是惊艳全场，就那个气质和那个范儿，不是说其他歌手没有，而是他是王菲独有的， 就很自在， 嗯，对， 然后很洒脱， 很仙的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他在他唱歌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他的， 对，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全都是他的气场，就他的声音，哇， 可以飘到任何一个地方，然后可以渗透到你的每一个细胞里。哎呀，真的是太赞了。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请到的不是王菲，对，是子妍。刚才这个还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那说到这个喜欢的歌手，其实今天是特意让子妍准备了一首别人的歌，因为我们挑战新歌声嘛，就是以往我们都会把这首歌可能放在最后压轴，有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带出来，但是我特别其实也是大家很喜欢哈，想听听子妍你唱别人的歌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因为同样一首歌不同的人唱他的感觉就不同。 好呀， 对，其实今天选的这首歌是后来， 对， 你怎么会选这首呢？这首其实听起来特别像那种 KTV 点唱的感觉，因为好多人都会点。 对，因为这首歌首先它很经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也有唱过这首歌，然后我的歌迷他们一直就是希望我能够再唱一次。 哇， 对，因为我其实确实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唱这首歌，因为一般去别的地方唱歌还是要唱自己的歌。 是的， 对，然后反正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吧，然后今天正好借用咱们这个平台， 太好了， 然后来就是圆他们的一个就是想要听的听歌的这样的一个愿。 好，所以粉丝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要把这首后来带给大家，你们一直想听的一直没机会听到，在挑战新歌声满足你们。好，这首歌来自周子妍版本的后来，准备好了？ 好了。 这是是这个版本对吧？ 是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真的好特别呀。 对，这是 Bossa Nova 的一个版本。 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总是像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在眼泪中如何去爱，可是你早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歌，这是改编版的后来哈、啊。我 真的很久没有唱了。 对，我刚才听这个前奏的时候，我说哎，这是什么如此的轻快？对，但是我就是刚才这个版本引起了大家的强烈的关注和轰动，对，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版本。小哥哥又发来了他独特的留言，唱功深厚，唱韵独特，是的，是的。然后， 原谅我， 对，太久没唱了，但我觉得这个感觉就不像后来给人那种。好像很遗憾，真的特别扎心，就听完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心很痛，但是又发不出来那种感觉。但这首改编过的呢，就是听起来很独特，然后好像是很轻松，但实际上心里还是一样的痛，一样的扎。对，华旭韵 CC 送来了一个水逆推散卡，谢谢谢谢比心。嗯，那最近呢也是正好赶上这个所谓的水逆哈，希望大家能够有了这个小礼物之后呢送给子妍，嗯，让子妍能够更加幸运加深。嗯，好，那么接下来还是有很多，哇，这个小哥哥送了五个什么呢？我没有看到。是五个小感触吗？端的时代了，然后他发来了两个笑脸，倒着的笑脸的表情。好，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发过来。唱的响亮，听者点亮；唱的好棒，听者点赞。好吧，所以你送了五个赞是吗？请刷刷小礼物，让我看到这个礼物榜的变化。来， 他们的留言真的也是一套一套的， 真的是，我觉得他们都是有套路的，你知道吗？对，不过欧好迪说能搜到这个版本吗？ 啊，没有哎。 没有， 没有录制的版本， 没有录制的版本。 对，回头可以发一个，自己录好的版本给你。 我强烈建议你这个可以把它录制出来，然后放到像网易云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版本一经传播的话，一定会非常非常火的。对，稍后我要把你这个小视频给你剪下来。对，没有，我觉得很好哎，这才真实嘛。我觉得大家听完了之后会觉得哇，眼前一亮。就真的是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个你是当时什么时候改编的呢？ 啊，这个也是当时看完那个后来的我们。 哦， 对，然后当时本来 那很新啊，那不就是前段时间的事吗？ 对，本来有想就是录一个这个版本，然后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发，因为当时本来想发到网易云上面，因为版权种种的一些问题， 哦， 就没有发成，就是所以就还挺想唱这首歌给大家听的。 太好了，今天呢我们终于是圆了广大粉丝的一个梦哈，在这儿听到了子妍版本的后来呢，希望有机会真的把这首歌录出来哈。 嗯，谢谢。 好，那么这首歌过后呢，接下来还是回归到自己的歌曲当中，自己的歌还有像立秋啊、烟火啊等等，立秋、烟火只有这两首歌哈，我觉得这两首歌名字都特别的美。 对，立秋这首歌在秋天的时候唱特别的有感觉。 是的，一定在立秋那天就更有感觉了。 对，之前在那个就是北京还是冬天的时候，去了一些南方的城市演音乐节，然后他们那个时候的天气就特别的像秋天。我说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秋天，但是这首立秋在这个冬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感觉到温暖。然后那个时候唱这首歌就特别的就觉得自己都会被感动。 是的，那不如我们就在炎热的夏天哈，因为今天这个高温热浪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我们用立秋这首歌给大家送来一丝凉意。 好啊 好啊，那我们就把立秋带给大家，准备好开始吧。 好的， 这一枝花当成有人带你去流浪，你想睡去在远方，像一个美丽童话，那本书喝了又开飘落下梦沙，又分享 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你伸出双手摸着纸上写下的希望，你说话开了又落，像是一扇窗，可是窗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你伸出双手摸着纸上写下的希望。 很温暖的一首立秋。对，真的是很优美，我觉得这个评价很到位哈。刚才呢我们的有一位朋友，对，尚丹雷说，姐姐唱的真优美。是的，就是这个评价哈，说哎呀，这个道姐摩登女郎，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对，还有人记得我哈，好久没有见，就说最近道姐你怎么出现的好像少了。一般呢我是每周一和周二出现哈，但是明天啊我可能暂时小小的消失一下。刚才这个端的时代送了10个小心心给子妍，谢谢。对，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的互动。然后这个小哥哥又发来了掌声，掌声。还有哇，这个端时代又送了41个小心心，你是今天的礼物榜首，谢谢你。对，刚才的一首歌真的是迎来了全场喝彩哈，好多朋友都过来捧场。那接下来就是子妍，有没有什么样音乐上的计划？ 接下来其实想要筹备一下接下来下半年的巡演，然后 下半年巡演， 对，最近也在就是接洽这方面的工作，然后 是个人巡演吗？ 对对对，有我自己的一个小乐队，然后还有接下来的接洽这方面的工作，然后 是个人巡演吗？ 对对对。有我自己的一个小乐队，然后还有接下来的新歌的一些录制，包括一些影视的 OST 马上就要上线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OST 可以介绍一下是哪部剧的这个 OST 吗？ 这个暂时还不能透露 ， 然后但是是在爱奇艺播出的一剧。现在好像已经马上要开始播了那部剧，到时候我会发在微博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小 好呀，对，这个在子妍的微博是就直接找 周子妍，就是我的名字周子妍。 好的，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哈。今天跟子妍聊得特别开心， 我很开心。 是的，然后大家这个最后呢，我还留了一首，你知道吗？还剩1分钟的时间，我要把你的美照给大家当福利。 好的好的 对，其实这。